Yeah. 下面请听孙悦演唱的《搜孤救孤》。 到如今连累他手或许开言绝对不准准笑脸来语时而听你若是再三地不肯告人大人的王法不用亲手指一边将啊你来打 发长